夜将会记得我对夜干杯，寂寞长夜得我最千杯，寂寞长夜只得我冷漠酒杯，但是谁愿此际再崩溃，是亲亲你手背，可惜他会，但我却不会。我决定了不反悔，就算再爱你一回，这段情无人能追悔，情仍像你去了不回。我决定了不反悔，就算再一生。